缘故其人也，以致师孝景时为博士，与黄生争论于上前。黄生曰：汤武非受命，乃杀也。故曰：不然，夫桀纣慌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，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，桀纣之民弗为始而归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立，匪受命为何？黄生曰：官虽弊，必加于手；履虽新，必贯于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武虽盛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性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戴笠难灭，非杀而何？故曰：必若云，使高皇帝代秦及天子之位，非也。于是上曰：食肉无食马肝，未为不知味也。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，不为愚。遂罢。窦太后好老子书，召问故，故曰：此佳人言耳。太后怒曰：安得司空承担疏乎？乃使故入卷机制，上知太后怒，而故直言无罪，乃假故立兵。下故赐制正中其心，至应手而倒，太后默然，无以复罪。后上以故连职，拜为清河太傅，即免。武帝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，诸儒多疾悔，曰故劳，罢归之。使故已九十余矣。公孙弘亦征，侧目而视故，故曰：公孙子，吾正学以言，吾屈学以阿事。诸其以师显贵，解故之弟子也。昌邑太傅夏侯始昌罪名，自有传。